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正文第四句开始：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。这是一句，也是叙说一桩事情。从这一句到第九句，算尽则死，都是详细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这个什么叫算？算是计算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加减乘除。命运固然是有，前世的所造之业啊，感得的果报，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大善大恶，大概这个一生的命运确实是如定数，在流转，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定命论，谚语所谓的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这个就是没有大善大恶。可是人要是发心行善，对你的定命啊，这个善它就增长啊，它增加了。如果造恶呢，你前生修的福报啊会减少啊，所以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每天都有加减乘除，这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所以命运呢还会被别人算得那么准确。个人命运如此，家庭命运也如此，家运呢团体也不例外，乃至于国家世界，你看看世界上有很多预言家讲这个世界皆凶祸福，这是说大的，它都有个定数。定数不是佛菩萨给你定的，也不是神明给你定的谁给你定的呢？个人命运是自己造作的，你的家运是你一家人的造作，一家人的共业，过运呢是一个人的共业，世运呢是整个世界人的共业，看你造作的是什么，就知道有什么样的果报。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感恶报。这是真理。 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纯善无恶，还是离不开因果这个真理。你看看古人所讲《法华经》一尘因果，《华严经》五洲因果，都不能离开因果的定律。所以佛法才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因果怎么不空呢？因果转变不空，因会变成果，果又会变成下一个因，因果永远在循环，永远在流转，这叫因果不空。这些业因果报、吉凶祸福永远在循环，这个就是相续不空。这大道理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理相，世间相不能执着，佛法相也不能执着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了。法上应时，正是因为佛法是因缘生的。因缘生法，没有自信，就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世法佛法都不例外，所以都不可以执着。分别执着就错了，果然能够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世法跟佛法就没有差别了。这些道理大乘经里面说的很多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一切现象要细心去观察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受用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那么我们观察现在的大环境，生活环境，整个世界都在动乱，最怕的是众生造业，业贯满盈呢。果报就要现前了。古人所谓是作恶的人，现在还没有受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那么像这些事实，过去历史上所记载的，整个历史就是因缘果报的写照。现前这些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看看现在一些人，他想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他做了些什么。那么将来这个果报是善是恶， 是吉是凶是祸是福，不都清楚了吗？都明白了吗？过去生中修福的人，这一生不晓得在修福，专门在做恶，他的福啊，就逐渐在减少了。啊，这个就是算减啊。贫是财富失掉了。耗是耗损的，耗损到最严重，家破人亡。乃至于国家灭亡了。多逢忧患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这两句话确确实实是我们自己一生生活的写照。过去生中啊，总算修了一些福报，今生作恶，恶报还没现前，还有余福可享。过去生中修的福报不小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不作恶，如果努力修善，那我们这一生的福报决定胜过现前太多太多。这些道理如果不是真正参透了的人，你给他讲他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？他迷了，迷得太深了。这种迷惑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他现在所看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好像不是古人所说的。古人所说的话了，似乎是一种理想，不是事实。他所看到的事实不是这样的，他相信这些事实真相。其实他看错了。我们可以肯定他看错了。为什么能这么肯定的说呢？古人的心是静态的，现在人是心浮气躁，这个心是动的，就像水一样，水在平静的时候像一面镜子，照东西照得清楚啊。如果这个水上起波浪了，照东西必然是照不清楚。从这个道理诸位细细去思维啊，人心清净，看东西看得清楚啊。人心浮躁，看东西决定看错了。所以我们相信佛菩萨的教诲，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凭什么相信呢？他们的心清净。 他们受染污比我们少啊。我们现在的心思是大风大浪啊，啊，这个自己要清楚啊。我们的心被严重的污染啊，一天到晚是非人我啊，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啊。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事理怎么可能看清楚？依照自己的妄想执着去行事，哪有不造恶业的道理？今天学佛要想有成就，要想得一点受用，决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，要承认自己的成见是错误的。要赶快回头，回头是岸。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呀，修学。从根本做起，这个观经的三福啊，教导我们从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做起啊。那么什么叫孝？什么叫养？没人知道啊。什么叫奉事？也没有人知道啊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字样，自以为是，我都做到了。这个就难怪了。他自己都做到了，他都做得很好，都做得很圆满了，那他就成佛成菩萨了嘛。现在这个世间呢，自己宣称他是什么佛再来的，什么菩萨再来的，这不能怪他了。他自己以为他成佛了。我们在经上佛告诉我们，四禅天人、四空天人以为自己成佛成菩萨了。现在不必到四空天的，就在现前他就成佛成菩萨了。误解啊，孝这个字、养这个字，意思深广啊，深广没有边际，我们能懂多少？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，孝养两个字还欠一分，还没有圆满。这个道理谁懂？证得如来究竟圆满的果地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才做到圆满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孝养奉事真正做到得力了，你就入圣人的果位了。最低的水平是原教初信位的菩萨。那么以这个标准来说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没有断， 佛所讲的孝养奉事，你就没有份了。你那个孝养奉事是世间法，是六道轮回变死啊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你的孝养奉事才是佛所讲的标准，最低标准。我们能做到吗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往生了，你的孝养奉事可以说做到一半了啊，这是佛的标准啊。可是你念佛一心求生净土，能不能真的生净土呢？要真往生才行啊！念佛而不能往生，这个不行啊！那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你要想想，你一定要把不能往生原因消除掉。所以智者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细细想想，这佛菩萨真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！用五挺心观的方法帮助我们呐！做助修啊，帮助我们。破除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些烦恼，佛真的有好方法，但是这些方法我们不肯去做嘛？如果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会有效果的。纵然不能够了断三毒烦恼，决定可以降伏，也就是让烦恼减轻。烦恼轻，智慧就增长。你不肯认真努力修学，那有什么法子？我们往生要达到什么水平呢？五品位是最低的水平，智者大师给我们实现的。他老人家往生，弟子问他往生品位如何，他老人家说是五品位往生。五品位生凡圣同居土，五听心观，五品位啊，说老实话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个个都能做到。智者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法子，他自己做出一个榜样，慈悲到了极处啊。所以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，观察我们自己生活环境啊，我们今天确实多逢忧患啊。今天这个世间的人，几个人在这个世间身心有安全感？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，你说多可怜？ 你说多痛苦啊！这是我们不幸生于这个乱世啊！大乱之世，我们能不能得到身心安全呢？有，只有在佛法之中，只有在圣贤教学之中，我们可以得到。啊，那就是一定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。啊，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，知道自己往哪里去，啊，知道这个世间种种业因果报，我们心才能安呐。所谓是理得心安，啊，道理得到了，明白了，心就安了。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你不明了，你的心怎么可能会安？啊，这些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学习啊。你要想知道，要想清楚，那不学习怎么行呢？学还要习，习是真干了，你才能有真的体会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